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4号举行宴会，招待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墨西哥劳动党代表团。宴会有以全国领导人阿尔维托·阿纳亚·古铁雷斯为团长的墨西哥劳动党代表团全体成员应邀出席，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和党中央委员会干部出席。